蜻蜓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蜻蜓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新民府知府曾俊，这人在官场多年嘛，老奸巨猾，而且呢还有点嫉贤独能，对张作霖他是比较了解的。心说话，他是个土匪，拆了茅房盖楼，不管这楼多漂亮，是臭底儿。你看现在把它美的，哎，平了金寿山，这又立了一功，甭问呐，都要报到将军署，将军大人肯定还得提拔他呀。嘿，这年头真正读大书的，像我这样有学问的，很难升官。这个土匪摇身一变还能飞黄腾达，真叫人不服气儿。不行，我迟早我得找张作霖的毛病，抓他一招之错，我得告他两状。你看这家还有这么个勾勾心，还正这么个时候，日本住在新民军政两署的署长要求见他，曾俊不敢怠慢，搭了一请字，满身袍服是降阶而迎。日本署长到了，你看人家也是满身的戎装啊，小个不大，精神，后边带着秘书参谋五六个人，昂首挺胸往里边走。两个人寒暄了几句，到客厅是分宾主落座。曾运是先笑后哈腰，请问贵署长，大驾光临避暑，不知有何功干？啊，你的下边张作霖的腰，张作霖是新民府马队一营的营官，的确有这么个人，他的大大的英雄啊啊！这一次中安普打了个大胜仗，金寿山的完了啊啊，是是是是，的确打了个大胜仗。那么贵署长也知道消息了，大日本皇军消息最灵通了，他不仅是个土匪，而且是俄国人收买的一条走狗，专门跟皇军作对，大大的可恶。这次张英官能把他消灭，也就是帮了大日本皇军的忙。 因此敝国政府非常高兴，非常感谢张英官，因此避暑决定要替张英官到将军公署替他请功，也向贵知府表示祝贺，今后应当大大的重用他，的是我们国家的大大朋友，你得明白。明白明白，哈哈哈哈，自然自然，今后我们邦交要日益巩固啊，我一定提拔张英官。这位署长说完了，领人走了，把曾运气的呼哧呼哧之喘呢、啊，心说嘿，我张作霖这小子真是贼运兴旺啊，你看我还没怎么地呢，日本人要给他请奖，我要落到东洋人的后边，我成什么官了？我这个上司就白当了。不行，我也得赶紧给张作霖请赏。那要说日本人这是为什么呢？不奇怪啊，现在的形势是日俄大战的前夕，到了1904年日俄战开始接了火，现在正酝酿阶段，俄国人把侵略的魔爪伸进辽东，千方百计收买人，哎，打击日本，日本也不敢落后，也在收买走狗，打击俄国军队。因此张作霖这次办的这事儿正趁日本人的心愿。金寿山是杀恶豢养的别动队，把他消灭对日本人有好处，所以日本这才带头要给张作霖请赏。那两头这一加劲儿，该着张作霖走时去。公事报上去之后，日期不多，批文下来了，提拔张作霖三营统领。这一下就平步青云，升了三级呀、啊！原来是个营官，现在好，统领管着三个营，扩充人马，受到表彰。新民府大肆给张作霖祝贺，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啊，于是把他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全提拔上来了，张景惠、孙烈臣等等众人全都是营官，下边这个少长就是连长之类的十几个，把他收编这些人也正式的插到他的队伍里头，他的实力是在一天一天扩大呀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个消息传来了，奉天新上任的一个大官，是奉天巡访营务所的总办，奉天巡警总监，叫张锡鸾，要视察新民府。通知一到了，新民府就动起来了，也不管文官还是武官呐、啊，赶紧发下通知，各衙门尤其彩画一新，城门脸张灯结彩，张锡鸾下榻的宾馆也收拾个倍儿干净，等着迎接这位大员。张作霖久听说有这么一个人，听说张锡鸾这个家伙过去做过知县，做过知州，做过知府， 尤其呢掌管这个巡访营多年，现在奉旨来到奉天省，论他的地位仅次于奉天的将军曾琦。哎呀，这次来我得好好打打溜须啊，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。在这一天，好嘛，这位钦差大臣坐着八抬绿泥的大轿，威风凛凛来到新民府，以知府曾运为首，率领百官出城十里迎接，一直把他接到知府衙门。当天晚间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，张作霖、孙烈臣、张景惠也都参加了。张作霖一瞅这位钦差，中等个，白胖子，宽宽的脑门，长得挺斯文，看着样不像个武官，好像个文人。另外这个人也挺平易近人，跟新民府的文官武将不住的谈话。这新民府的知府啊，还特别把张作霖叫过来做了介绍。张作霖赶紧单腿打气儿，参见大人，免。你就是张作霖，张统领吧？正式卑职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我在奉天就听说大名了，的确是一员虎将，今后要多多效忠朝廷，多多为国出力哟。多谢大人的栽培，就说了这么几句话。张锡鸾呢，在这个欢迎会上也简短的说了几句，无非都是官样文章。他这次到新民府主要是视察防务，然后大家鼓掌欢迎。散会之后，张作霖回府，回去之后他就把张作相、汤二虎众人给找来了，交给他们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这位大员张锡鸾究竟爱什么，你们千方百计要给我摸清楚，我要送上一份厚礼。后来人们这一扫听啊，打听出来张锡鸾是文官挂五衔，本来啊他是个进士出身，文职官员，后来半道改行了，改成武官，专门负责抓防务的事情。那正好是张作霖的上管家呀，这个人呢跑出去爱惜钱美女之外，最爱惜的就是马啊，他对于养马有特殊的兴趣，而且马术也非常精，有个绰号叫快马张。张作霖把这笔摸清了，心说我投其所好，要讲马我这有的是，一定要选一匹特殊的好马送给他。任务下达之后，大家全动起来了。这天汤二虎来了，我兄弟，我选着一匹好马，你猜谁的？就是金寿山的坐骑。这小子跟俄国人关系不错，俄国人送他一匹马，其中有一匹大黑马，漂亮透了。老实说，我打算跟你要求要求，把那匹马归我，这不是有特殊的事吗？干脆把这匹大黑马献给张锡鸾吧， 是吗？我谢谢二哥，赶紧命人把马牵来，我们看看。时间不大，把大青马牵来了。张作霖一打眼儿就看出是一匹宝马，比别的马都大出一号来。他是恶国马吗？大家围着马转了几圈，称赞不绝。张作霖说：“把我的鞍子、马身上佩戴的装饰品，全都给搭到这上，全换到这儿来。哪样不称心，张作霖不惜重金又买的。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嘛。这匹大马再配上新鞍钗，显得更威风了。”到了第二天，张作霖命人牵着马赶奔知府衙门，先见着知府曾运，跟他先打个招呼。曾运点点头：“你放心吧，上差大人一定会满意的，我陪着你现在就去见他。”陪着张作霖到了迎宾馆去见张锡鸾。在那个年头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呢，在那等级社会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像张锡鸾这种身份的跟张作霖没法比，要想见一面呢难透了。偏赶张锡鸾今天没事儿，弄本闲书在屋看，名义上跑到这视察房屋，实质上那叫骗人。在这转这一圈，光那礼物就得车拉船载，就是上这儿来搂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通禀新民府知府曾运，三营统领张作霖求见。 哦， 请到客厅。张锡鸾穿着一身便装在客厅等着，时间不大，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。曾知府行了礼之后往旁边一闪，张作霖显得特殊的恭敬啊，单腿打气儿，赶紧跪下了，卑职叩见大人。免，不必客气。来，坐坐坐。知府坐下了，张作霖不坐。有大人在此，我怎敢就坐？哎，这不是公事，你来了就是我的客人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张作霖勉强在侧坐坐下。二位找我有事啊？啊，启禀大人，张统领有事要向大人回话。 哦， 那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。张作霖赶紧站起来回大人的话：大人为国操劳，实属不易，今天大驾光临敝县，我也非常高兴。听说大人最爱马，小人觅得宝马一匹，愿献给大人，请大人笑纳。呀，张锡鸾一听我爱马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你看提别的他都没兴趣，一提马他精神头来了。是吗？马在何处？已经派人把他牵来了，请大人过目啊。好好好，现在我看看，现在我就看。时间不大，马匹牵到院里了。张锡鸾那俩眼倍儿亮啊，几步就到了院里头了，一看一匹大青马，高七岁，大皮板，刀郎脖，猪前耳朵，毛管刷亮。 昂头扬尾，齐溜溜炮叫，大有腾云驾雾之状。张西鸾爱马，对马也十分的明白，用眼睛一搭，一看就是一匹千里马，好，好马，好马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张统领啊，难为你怎么选出来的？回大人的话，我知道大人爱马，因此不惜重金花1000两银子买的。其实哪有那霸总事儿，是抢金兽山的。你这么说他不是好听吗？哎呀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好接受？望大人开恩，请大人笑纳，只要您能把马收下，我就感觉到无上的荣幸。哎哎，好吧好吧，哎呀，既这么说我自有愧领了。我先提示一下，鞍子都现成的。张西鸾命人把马牵到外头，飞身上马溜了一圈。这家骑术确实是好，这一高兴还练了个顺风扯旗和蹬里藏身。练完等马回来，张西鸾从马上跳下来，好马，千里马，这趟新民府我算没白来呀，我得感谢二位，太感谢了。来人，准备晚宴，请张统领、曾知府吃饭。这真叫破例，凭他那个身份请你们吃饭，这事连门都没有，今儿是高兴吧。哎呀，等晚上这个文官武将在这陪着吃饭，一边吃一边闲谈。这位上差大人就问起张作霖的身世来了。张作霖还不爱提这事儿，他觉得出身是土匪有点低贱，那张西鸾还非问不可。因此张作霖呢，断断续续的低着头，半吐半露的说了那么一遍。张西鸾明白，张统领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大丈夫不问出身高低呀。你别觉着你当过土匪，别人就小瞧你，我不这么看。草莽之中出麒麟呢，乱世之中出英雄。那么历代年间，出身草莽的大将，那不是有的事吗？张统领，好好干，本官一定在上峰替你请功。只要你肯为朝廷出力，何愁不居险官呢？啊，曾运在旁边也紧六凤，是是是，那当然那当然，这是一员虎将，早晚必飞黄腾达呀。哎，这饭吃得挺高兴。过了两天，张西鸾要回奉天了，这曾运呢就把张作霖给找来了，跟他商议一件事。虽然从新民府奔奉天不算远，起早贪黑也就是一天的路程，但是很不平静。绿林人出没，土匪城邦，这是把大人给惊着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？因此曾知府的意思，请张作霖护送。就是曾运不说，张作霖也要提这个要求，当时慨然应允。当张西鸾起身这一天，张作霖突然想起一件大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。